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今日讲到十二次，十二次即是内之六根和外之六尘，合谛是十二次。十二次呢都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呢本来就是二类状妙增而性。现在呢在十二次之中先讲这个色和这个见，显这个色和这个见呢本性呢就是二类状性。阿难，以且公此祈陀士林及之前次，这里呢就是法是假这个外，假借这个外境来显这个色尘同埋呢一个见性系因缘生法，观系能观能见嘅心，祈陀林咧同埋之前次系所观嘅景，法系叫阿难，佢话你而家睇下呢个祈陀士林啊，同埋所有嘅喷水池啊，同埋其他嘅外边嘅境界吓。怎样讲呢，就是说由这个内的见性去见外的境，内的见性呢是无形无相的，必须要假借外面的士林啊、水柱啊、种种的外境呢，然后显出我们的见性，这些叫做由尘发之。而这些士林呢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士林啊，是由我们见到看到呢然后才知道，那这个叫做因根有相、哦、由尘发之呢是尘为根的因缘，因根有相呢是根为尘的助业，这里呢是显这个根尘复为生因缘而生一切法。依以云何，此等为是色生眼见，眼生色相，阿难，色性应消，消则显法一切都无，色相既无，谁明空则空亦易是。此等这两个字呢是指这个色法同埋三法，色生眼见呢两个字呢，就系话色系能生眼嘅见性为所生，眼生色相呢就系反过嚟讲，眼嘅见性为能生，一切色法呢系为所生。法系问阿难，佢话你嘅意思系点啊？你认为究竟是色尘为能生眼的见性呢，抑或是眼的见性能生这个色尘呢？若果说内的眼根能够生外界的色尘的话，那当你见到外面的空根而不是有色法的时候，咁就冇色相可得咯喎！既然冇所生嘅色相啊，又点可以有呢个能生显示呢个能生嘅见性呢？咁既然冇外嘅色尘显示内嘅能见嘅见性，咁样能所都冇啦。哦，咁叫做 色性应消，消则显法，一切都无，即是说冇能见的根，亦无所见的尘。既然色相都冇啊，就冇办法显到内在的根。既然冇能见的根咧，由边个知道有空的时候呢？咁哦，呢度咧系讲明唔系眼根能生外界的色相，空亦意思咧系赖破。反过嚟讲，如果空的时候啊，如果呢一个眼唔见到色的时候，就是见到空。咁而家咧破咗色，唔系从呢个眼嘅见而生，空亦系唔系从眼所见而生，唔系从眼嘅能见而生。若果话呢个眼根是能够生出这个空的相的话，那当我们见色的时候，就不是有空根了，空性就消灭了。既然是空消灭，那就显发这个根亦没有了。若果没有能生的见性，由边个知道这个色？若没有所生的空，又用什么去显示这个颜色呢？现在我们的眼仍然能够见到空，见到色，由此可以知道见性不是没有的，是有的。既然是有，就不是从这个色或者以空而生的了。呢度咧系破呢一个眼为能生，空同为色所生，即系话根本就无生。欲复色尘生眼见者，故空非色，见即消亡，亡则都无，遂名空色。是故当知见而色空，虚无是次。这一段经文呢是破色为能生。若果说色尘是能够产生这个眼的见性的话，那这个色呢就是能生，见性是为所生了。既然是这样，当我们见到空根而没有这个色法的时候，那能生的色尘都没有了，能生的色尘都没有，哪里有所生的见性呢？所以呢，能生的色尘和所生的见性都没有了。若果没有能生的色尘，由哪个来显示有个空根存在呢？若果没有所生的见性，由哪个知道有个空根呢？反过来说，若果空是生于这个眼见的话，当我们见到色尘的时候，就不是空了，能生的空都没有，所生的见当然也没有了。没有的时候能所都没有，既然没有能生的空，怎样是显示这个色呢？既然没有所生的见性，有哪个能够知道这个是色呢？现在我们仍旧能够见到空，仍旧见到色，可以知道这个空色不是没有的。既然空色不是没有，眼的见性当然不是从这个空色而生啦。因此不是眼能生，亦不是色空能生的缘故，当知这个能见是临的见性和所见的色空的境界 都冇真实存在嘅。实际上啊，根据俗谛理嚟讲咧，系咪有内之六根，有外之六尘啊？系有嘅。所以咧就叫做有十二次嘛。但系现在点解话三次都冇咧？咁就因为现在所讲嘅第一二谛理唔系俗谛理，所以咧色空外边嘅六尘，同埋能见嘅六根，合埋呢十二次咧，都系上网性增，因为上网嘅缘故，所以咧。因缘生法是空的、哦、因为它性增的缘故，所以就是二来藏性。这段经文呢是显因缘生法即空，是显这个空的二来藏性，即色已见而次虚无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里呢就是显示这个十二次中的眼耳色尘是因缘生法即假，显这个不空而来藏。所以说即色而见，即这个色尘和这个能见的见性，两次都是有假名假相的，是虚妄不真实的，所以呢就不是因缘、啊、非自然性呢就是说这个因缘生法呢是即中，显这个空不空而来藏。因为色尘的相是妄，性是真，本来就是而来藏，因为而来藏随缘不变，所以就不是因缘咯。不变而能够随缘，所以就不是自然。不是因缘就是非有，不是自然就是非空，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。非空非有是遮，亦空亦有是照，遮照同时这个叫做中道。我们众生不知道十二次的相妄性增，因此执着有内有我，外有物质，因此成为凡性同居土的有漏的十二次。假使跟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十二次就是空，这个是谁、啊、就是二乘圣人，成为方便土的无漏十二次。若果明白十二次即是假的，虽然是没有这个真实性存在，但是仍旧有假形假相，仍旧有因有果，有事有理，这一种呢就成就虔教菩萨方便土的十二次。进一步能够觉悟到这个六根外尘都是中道的道理，这种就成就研究菩萨的十部土十二次。这部经所讲的就是指研究的十二次、哦、优波尼尊者呢是明白了色次就是众生，因此呢他证得这个无学的道理。阿难以更听此祈陀林中食笨击鼓，众集众中，钟鼓音声前后相继。这段经文呢就是讲这个听闻的性和外面的声尘，本来就是二来藏性。我们知道佛制是黑食的，不准我们在屋企煮饭食的，但是这里呢、啊、就说食笨击鼓众集众中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呢有很多的信徒、啊、外在来的、啊、譬如说我们九龙香港的信徒、啊、我们假使说佛在世的时候， 法咧，可以響呢一個地方咧，去香港托布或者響九龍托布，咁大家就供養佢啦。但係如果響美國嘅法，可唔可以招翻組弟子一班弟子去美國化緣咧？冇可能啊！咁美國嘅人想供養佛又點啊？咁咪飛嚟香港咯？飛嚟香港去酒店指飯啊？唔係，去祈陀精舍，去祈賢精舍嚇。咁啊，嗰啲人帶啲錢嚟，買啲齋去祈賢精舍咧，係扮齋供佛。咁只好齋啦，咁大家要食飯咯。咁自念咧就打板食飯啦，係咪？咁當時佛在世嘅時候又冇打板喎。重中啊，所以食棒击中击鼓打鼓，食棒击鼓打鼓集中啊。咁咧，大家听到鼓声咧啊，知道有饭食啦，大家系齐集响呢个讲堂呢、这个饭堂啦。咁嘅时候咧，又重中喎、啊。我哋知道有丛林里边有大钟大鼓吓，咁啊打撞呢个钟啊。佛救世，撞鐘同埋打鼓咧，都係有一種好大嘅警惕性哦。譬如話，我記得我求戒時候，我16歲求戒，好細個啊。聞鐘聲，焚老興，智慧長，菩提生，係咪啊？離地獄出火坑，現成佛度眾生啊！所以咧，我哋聞鐘聲咧都可以消焚老嘅。所以咧，當時啊，佛教道上咧係打鼓、撞鐘。我記得50年代嘅時候去台灣旅行，有一個道上咧係宜蘭嚇，即係聖王法師道上咧，佢都打鼓、撞鐘嚟迎接我哋。而家咧，如果有啲大法师啊，或者系到啲大丛林咧，大家都系打鼓撞钟嚟迎接佢嘅。哦，咁当时咧就唔系迎接边个，系打钟打鼓食饭，咁啊大家就齐集埋一齐嚟应供吓。这个咧就系话问性咧本嚟无形无相嘅，嗱你听到嘢，但系你可唔可以拎出嚟呢个就系我问性啦，拎出嚟睇啊，冇可能嘅。但点解知道你有问性咧？就听到有声音，由呢个声音显出你个问性，哦，这个叫做由层发知，由外边嘅层引发你嘅知觉，啊。但是外面的声音呢，他自己不知道我是声音，那因为怎样显出声音呢？因为我们有闻性，我们大家听到有钟的声音，因此呢就是因根有相，因我们有这个耳根显出外面的钟声的相，在这里呢就是叫做根尘附为因缘，是明这个因缘生法。依意云何？此等是为是声在耳边，以往声次，阿难，欲复此声来依耳边，而我乞食失罗法城，在其陀林，则无有我。此声必来阿难耳次，莫念加涉，应不开闻，何况其中1253门。一闻钟声同嚟十次，前边是明因缘生法，而家根字咧就显呢个因缘生法咧生而无生，哦，咁就系空嘅。法问阿难，佢话究竟呢啲钟鼓嘅声音啊，系走咗去人哋嘅耳边咧，抑或系呢个耳嘅闻性啊走嚟呢个声音嘅地方咧？若果话钟声嘅声音系嚟到人嘅耳边，咁呢一个声啊嚟咗一个人嘅耳边咧，其余啲人咧就根本就冇办法闻得到嘅。而家咧好多人都闻到呢个钟声，显然呢个钟声咧唔系嚟到人嘅耳边啦。等于乜嘢咧？等于佛话我而家响祈陀林， 但是我去了城里面乞食，去了失落化成乞食的时候，祈陀林就没有我了。即是等于说这个钟鼓的音声去了某甲的耳边，某二就听不到了，某二就没有了。即是比例法呢就比例音声，性呢就比例安能，林呢就比例目见念的人。他说法去了失落化成，即是等于说音声来了你安能的耳边，祈陀林再没有发响到啦，即是等于其他目见念加摄的人呢就没有可能再听到声音啦。何况啊，其中1205个沙门呢，这里是反显一个声音是大家都可以听到的，就显然这个声音不是走去某一个人的耳边了。沙门嗱，我们因为避免那些蚊虫啊，很多地方都有沙门，是吧，用啲沙嚟做成道门。香港唔知道有冇咧，我哋美国有好多屋咧都系有沙窗，亦有沙门。咁但系呢个所讲嘅沙门咧，就唔系呢啲意思。呢个沙门咧系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乜嘢啊？吓，勤色啊，勤力嘅勤，熄灭嘅熄。即是说出家的人呢要勤修戒定慧，所以呢就能够熄灭贪嗔痴的烦恼啦。在42章经里面说，悉心达本愿，故号沙门。这个是怎么说呢？悉心，悉就是取消，取消了这个攀缘的心，而去明白这个本来具足的法性，这个就叫做沙门，就是叫做出家人了。由此可以知道出家人呢就不是随这个妄想分别心去做事的，是分分钟呢要消灭这个贪嗔痴种种的烦恼，是以这个法性契合的，这个才有资格叫做沙门。这1250比丘呢都是叫做沙门，是法的上随众来的。其中包括哪个啊？娇陈儿有五比丘啦，优留朋罗迦摄三兄弟有1000个人啦，舍利弗和目犍连有200人啦，还有耶舍长者子50人啦，加加埋埋1255人。而家呢是除了这个零数讲这个整数叫做1250沙门，这些是法的上随众，法去哪里他去到哪里，佛停留在那里他又停留在那里，佛成佛释放他又释放，佛入定打坐他们亦入定打坐，法的上随众。因此呢打钟打鼓大家来吃饭啦，咁他们一听到呢大家都来了。咁法话这个声音啊，究竟是不是这个声音走去边个人的耳边呢？咁如果走去某甲的耳边呢，某耳就没办法听到了。等于法去了舍卫入城乞食呢，祈陀林就没法了。何况而家有1205个比丘都听到呢，咁就证明呢个声音唔系去某个人嘅耳边。欲佛以耳往彼声边，而我归往其归自祈陀林中，在失落城则无有我。耳闻鼓声啊，其以耳往击鼓之次，钟声齐出呢，应不拘闻。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声，前面呢是破这个声层去入耳根的地方，这段经文呢是破这个耳根呢是走去声层的地方。因为声层呢不只是钟声或者是鼓声， 但是問性呢只是有一個。如果一個問性啊，怎可以去到很多很多音聲的地方呢？嗱，譬如呢度打鐘，嗰邊大典打鼓，外出就有車馬的聲音。咁我哋同時咧，又聞種聲音，又聞到呢個鼓音，又聞到呢個車嘅聲音。咁究竟我哋得個聞性，究竟係去咗鐘嘅聲地方咧，抑或係去咗鼓嘅地方，抑或去咗馬路嗰度聽到車音咧？我哋得一個聞性，冇可能到處去。但事實上，我哋咧係聽到好多好多聲音。法話不但聞到呢、這個。鼓的鐘的聲音，還有象、馬、牛、羊，種種聲音都聽到，同一個時間可以聽到，證明我們一個耳的聞性不是去到很多種聲音的地方。如果聞性走去有聲音的地方然後才聞到東西，走得去這裡沒辦法走得去那裡，是不是？走得去近冇办法走得去远，所以咧系显示我哋嘅耳根嘅聞性咧系不动嘅，系响个地方冇去到嘅。哦，咁法话若无来往，亦复无闻，是故当知听而音声，驱无厕所。呢度咧法咧啊提防阿难展展一个计划。他说哦，是啊，耳呢也不去声音的地方，声也不来我的耳的地方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法话如果这个闻性同埋声层没来往那耳闻耳根，声层闻声层，两个隔开，两不相关，既然两不相关呢就应该闻不到了。哦，咁樣呢，若果話聞性類耳人嘅耳邊眾人呢就唔應該同聞，嚟得你嘅地方就唔嚟得佢嘅地方。咁而家大家都聞到，顯然呢個聲音唔係嚟呢個耳邊啦。若果耳邊個耳嘅聞性去聲音嘅地方呢，咁啊，去得車馬聲音嘅地方就唔去得鐘鼓嘅聲音地方，去得鐘鼓嘅聲音地方就唔可以去到其他嘅動物嘅聲音嘅地方。由此咧可以知道，耳唔係去聲嘅地方，聲咧亦唔係嚟耳根啦。咁假使根兩個都冇嚟往嘅話，根同微層就冇關係啦。既然冇關係根本就冇辦法顯出有聞性。咁樣講起嚟咧，我哋應該知道耳嘅聞性同埋所聞嘅聲音兩種咧都冇一定嘅廁所嘅，求其自性根本不可得，不可得。就是因缘生法，本来是当体即空，空就是显空而来作，即听而声而次开望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里是明这个因缘即假即中，即听而声，能听闻的闻性同埋外边的声层，两种呢都没有实质的，只是一个虚妄的相啫。哦，所以呢既然有相的存在就是不空了，是显不空而来作。但是这个闻性耳的闻性同埋所闻的声尘是根本呢无形无相可得，但是它的性呢就真真实实存在的，是什么？是二类众性。因为二类众性呢随然不变，随然就是有，不变就是空，这个随然不变就即 有即空。既然即有就是空，当然不是因缘生法啦。但反过来讲，藏性又不变而能够随缘，不变就是空，随缘就是有。既然即空即有，就不是自然性啦。不是自然性，这样呢是什么啊？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就是中道。我们众生不了解这个星尘和这个慢性，本来是异类众生，所以呢我们就从星流转，听到好的声音就欢喜，听到不好的声音就嗔恨，等于我赞你你好高兴，我闹你呢你就好嬲。因为有喜有悲，所以有爱有舍，有爱就采，有舍就行，有爱有行，这个人生就有苦有乐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星尘外面的声音，憎我们也好，闹我们也好，都是假的，那我们就不执着，所以呢就知道这个是空。因为知道空呢，你就可以修这个奢摩托空观，就能够明白空的真谛理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星尘是假的，虽然是空，但是呢你讲句好句说话呢，对自己对人都有好处的。如果你讲个不好的说话呢，又显人不利己的，即是等于我前次讲过，正法呢是功德好大的，如果谤法呢，这个罪过呢就好大好大了。等于大家都知道法食马物食三个月，是不是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？法食马物食三个月，那为什么呢？法就是过去讲过一句说话，即是说过去有佛出世，释迦牟尼佛未成佛的时候呢，就是做一个外道的头头。他呢是 有是500个弟子跟随他的。那有一天呢，每一个佛都有常随众，古法呢带他的弟子入城乞食，乞完食之后呢，就因为精舍里面有一个病比丘，所以就带一份斋回去供养这个病比丘。经过这个僧呢，那个外道头头呢妒忌了，一闻到那部分好香，那些供养那份斋好香，他就说，这些秃奴啊，只应该吃马物，怎可以受人供养这么好的东西啊？那500个徒弟呢又跟着这么说，是啊是啊，唯有两个小老哥没话到，没出到声。那呢现在佛成了佛之后呢，有一天呢有一个国王好诚心请去宫中供养，第一日第二日好诚心供养，第三日被魔鬼卖了，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呢。但这个国王呢，就他诚心到怎样呢？他说，由我来亲自指斋请法食，由我来亲自入池做事，不准你们做，如果我不入来呢，你们不可以做。咁第三日呢俾魔鬼摸咗呢，佢唔入池啦。唔入池点呀？嗰啲池师又唔敢指份俾佛食喇。咁点呀？饿囉。冇嘢食囉。咁其中有一个马夫呢，就同嗰啲马话啦，马而家佛呢冇嘢食啊，500弟子冇嘢食，将你个粮饷折一半去供佛好唔好啊？好呢你就点下头啦。嗰啲马就哦，又叫一声啊，咁啊点下头，咁于是咧就将嗰啲马物咧去指咗份供养法，供养咗三个月之后咧， 啊，那個國王醒了，哇，就埋擺啦擺啦，我請佛在宮中供養，我而家唔記得咗，點算咧？走去睇咪餓親個佛咯。咁後嚟咧，知道佛咧食咗三個月嘅馬物。咁啊，於是柯南咧就問佛，其中兩個細佬哥冇講到咧係邊個，係舍利弗同埋莫建連。所以咧，佢當時咧冇 有事離開佛，冇跟到佛去受供，所以佢又冇唔使食三個月嘅馬物。后来呢柯南就问佛啦，以佛的福德因缘啊，点解搞到要挨三个月的马物呢？咁佛就讲出呢个故事啦。佢话以前啊，以前呢我修行的时候呢，是做一个外道的头，带着一班弟子在我身上，因为呢古佛带着佛弟子去乞食，我呢是妒忌心啊，咁样话佢恶意批评佢，应该食马物，咁所以我是而家虽然系成咗法咧，我都要受呢个报。所以说话咧吓，系唔可以乱讲嘅。哦，咁但系咧，我哋虽然有啲人唔明白佛法，乱咁讲嘢，但如果我哋明白佛法咧，知道呢个声音系虚妄嘅。咁我哋唔執着咯，但系呢个声音系有噶喎，有因有果噶喎，所以咪就因缘生法即假咯，就不空而来状咯。